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二，农历7月17。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第21次会议， 143家国内外金融机构将亮相服贸会。 朝阳区望京国风社区今天0点解除封闭，北京封控区域和中风险地区全都清零。 2021年北京云上节能宣传周启动，本市公共机构带头推进节能减排。 本市获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 两家胖哥俩肉蟹堡门店因食品安全问题停业整顿。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昨天召开第21次会议，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其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出席。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0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五子联动，破解难题，开新局，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要强化科技赋能农业，重点建设好通州和平谷种业创新示范区，打造农业中关村，种业之都。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关于全市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要着力构建具有首都特色的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推动首都政法改革继续走在全国前列。会议审议了关于促进北京市文化企业坚持正确导向、履行社会责任的实施方案，指出要引导文化企业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和促进企业发展相结合。会议审议了北京市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化首都税收征管改革，更好服务市场主体发展。会议审议了关于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发挥新就业形态在稳定就业、促进增收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纳入平台经济监管体系。会议审议了关于促进本市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若干措施，指出要把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会议审议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完善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会议还书面审议了关于加强微改革、微创新经验总结推广有关情况报告，以及北京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增加企业服务功能工作方案，关于推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意见两个专项督查报告。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学习扩大会，邀请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政策理论教研室教授邵维正围绕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做辅导报告。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牢牢把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这个核心内容，用好首都红色资源，把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引向深入，持续营造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浓厚氛围。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学习。会议指出，北京是我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发起地，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阵地。我们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思想精髓、核心要义，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会议指出，北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育地之一，

首都工农核心区第一批传统地名保护名录昨天公示，首批583处传统地名列入初选名单，其中东城区279处，西城区304处。从地名产生时期看，明清时期占绝大多数，对于进入保护名录的传统地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2021年北京市首支面向社会公开发售的地方政府债昨天开始发售，明天截止，债券期限为三年，票面利率为 2.83%， 起投额为100元，市民可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机构购买。 为配合望京西枢纽站重点工程建设，本周六开始，湖光中街西段京城高速辅路到望城公园北门将封闭。受此影响，途经这一路段的866路、970路等14条公交线路将采取临时调整措施，请市民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通州区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城市副中心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建筑安装工程投资总量保持全市第一，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445.8%。 此外，副中心互联网消费行业积极向好，高端制造业加速发展。 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和通州区消协昨天共同发布上半年通州区受理消费者投诉情况分析，被投诉最多的6家企业投诉数量都超过100件，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机构、商场超市、房产中介、美发健身等行业。 北京人艺新排版本的曹禺经典剧作《日出》将于9月2号在北京国际戏剧中心首演，这也是北京人艺新剧场的揭幕演出，由冯远征担任导演。本剧将在8月24号正式开票，9月2号到9号演出7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于飞、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8.1 摄氏度。气象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5%。 今天夜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路面遍布泥坑，井盖不知所踪，通州一道路施工半途停止，居民质疑拖延一年到底何时能完工。 一下雨一泡，汽车再一走，全是泥。 小区内管线改造后，路面回填差，雨季路面下陷，居民反映道路坑洼有隐患。 电缆沟埋的时候可能回填不实，今年那时候雨水勤嘛，就塌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市民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修建京唐城际铁路，通州区高新庄路被占用，为方便周边居民出行，相关部门将这条路改移到原路南侧，但是新路修到一半没了动静，至今已经一年多时间，目前这条改移道路路况很差，周边居民出行困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的报道。 现在连接通州区宋庄镇高新庄村和城市主干道通济路的是一条土路，长度900米左右，这也是高新庄村以及周边村子居民出行的重要通道。这段路靠西的500米路况非常差，8月22号市民刘先生指着这段路告诉记者， 一下雨一泡，汽车再一走，全是泥。 刘先生表示，这样的路况还不是让人最担心的。他指着这条路上一个井盖已经不知所踪的雨水井说：“ 这井盖不是就走车压掉了吗？” 记者粗略计算，这段路至少5个雨水井没有井盖。